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呢個禮拜四嘅九點鐘，阿泰咧就同阿近咧就加埋阿 B 咧就有個節目《建國研習班》，左部就大做文章噶啦，呢個建國班都有啊。咁講一講個網台節目，唔該，炒可以做咗版噶啦， 賣埋廣告，屌你陰公， 係咪建國班噶啦？已經可以幫你賣埋廣告噶啦，係咪？ 冇，我推測跟住第一集出咗街之後，佢係點作新聞啊？即係我哋諗住話講美國嗰、那個即係 Federalist Paper 啊嘛，跟住佢又話有中央情報局嘅客户， 係啊，又話收外國勢力資助啊！ 啱啱先，佢哋而家咪喺《遠時報》嗰度，仲喺 My Radio 星期四九點鐘啦，大家記得要捧場，係嘛？要令到呢個所謂建國研習班咧個收聽收視率高過鬱敏踩場。 各位观众有礼，而家又到咗粤字会唐文嘅时间啦。细佬系曾卓文，上次咧讲到呢本芬兰悲剧《孤烈火》胡海恩仇录嘅中译方法，咁啊细佬咧就系喺2005年将呢个《孤烈火》呢本芬兰嘅著名嘅经典悲剧咧，就由芬兰文直接译做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嘅。咁个作者呢就係亚历斯基维，係呢个19世纪嘅芬兰文学之父。好，上次我哋讲过啦，呢个下一条片唔該。冇错啦，上次我哋讲过，由于芬兰嘅文化同埋香港以至大陆嘅文化相差甚远，而演出嘅剧本又冇可能加注喎。为了令到香港的观众容易接受原著的价值观，咁我本中译本咧唯有大量使用动态对等等等策略咧，嚟到化解香港人所唔能够明白嘅文化标记，包括人名啦、地名啦、成语谚语、神话典故、粗言恶语等等。好，我哋而家睇睇呢个人名、地名、物件方面嘅翻译啊。而由于这个《孤烈火》胡海恩仇录的主题是报杀父母的血海深仇和雷雨式兄妹恋的话呢，其中又每多刀光剑影场面，所以特别适合加上这个古装武侠的情怀，令到华人观众、唐人的读者容易接受认同。下一条片，麻烦。在特别名词方面，原著的劇目《孤烈火》本来就是劇中男主角的名字，但是这个我做翻译呢，就将它译做《胡海恩仇录》，皆因劇中恩怨同众，而芬兰有很多胡、有成十几二十万个胡、再者这个香港丽的电视1997年呢拍过一套武侠劇叫做《胡海争霸录》的，不是 1997, 记错了，是1979年，就是香港的黄金时代。我们看看这个胡海恩仇录的剧照，没错，胡海争霸录，就当年就是由这个余安安、这个米雪、曾光、这个徐少华之类来到主演的。下一条片，麻烦。其实呢，中译芬兰人物的名字不单只要注重读音准确，还要顾及人物的性格背景、译名的含义和唐人姓名的系统是否吻合。而为了缩窄这个文化距离，我呢就更加为剧中的人的名字就加上中国武侠感，譬如男主角孤烈火的性格孤僻冷傲而善用剑，临终的时候又同自己把剑有这个 dialogue 有对谈，所以我就将它译做古剑寒啦。又好像芬兰的林妖，你是林中的妖精，树林里面的妖精 Ayatara， 我就将它译做红花鬼舞。这个红花鬼舞乃是出自梁羽生《白发魔女传》入面同名的奸角的 下一条片唔该，冇错啦，呢把咧就系阿姑爷佛把剑啦，吓佢善用剑，而亦都最后系死于自己剑下，啊，就好似倚天屠龙剑入边嘅倚天剑啦，所以我就将佢译做将呢个姑爷佛嘅名译做古剑寒啦，吓，啊，下一条片唔该。除咗人名之外咧，地名我亦都做过手脚嘅波，再加即系会加上一啲中国武侠 feel。由于山庄成日出现于华夏嘅武侠小说，所以香港入边咧，所以呢套剧入边好多屋名啊，甚至社区名都会加上山庄两个字嘅。啊，譬如呢个铁匠姚铁心嗰间屋咧，我就译做呢个磨剑山庄。而古梦龙嗰间屋咧，我就译做梦龙山庄啦。吓，温暖寒凉。啊，就梦龙间屋咁解，卜若拿咧北地就译做北帝山庄啦。下一条片唔该。为咗进一步加重嗰个武侠感啊，原著入边某啲打斗嘅动作同埋物品咧，亦都用武侠嘅术语嚟到翻译噃。譬如第一个例子啊，呢个原著入边，如果直译嘅话咧，呢段嘢就会变成咁样嘅。然后随住岁月流逝，我会响爹屋檐下长大成人，手执闪匿长矛，我哋大战一番，当可杀入北地啊！呢个原著第一幕，咁啊，我哋系直译嘅，咁我哋睇下我嗰个广东话版本又译成点咧？下一条片唔该，我就译做十几年之后，我得到阿爹嘅真传，练成绝世武功。我哋齐心合力打低成日哈哈霸霸目中无人嘅北帝山庄啊！咁啊，用咗呢个广东话哈哈霸霸，而呢个哈哈咧就唔系虾饺烧卖嘅虾，而系言字边一个孩子，呢个为之正字。呢个绝世武功啊，呢个喺呢个武侠小说入边经常出现嘅词语嚟嘅。下一条片唔该。第二个例子，好似雷电个原著第四幕第二场，好似雷电一样，佢把剑闪动，佢嘅拳头仲有手踭同脚不断出击，佢响敌人之中浮动，将佢哋揈开，仿佛海洋泡沫一样。呢、这个就直译啦，好似雷电一样，佢把剑闪动，我就将佢灵活啲处理，佢把剑快如闪电，呢个用咗中文嘅成语吓，然之后咧将佢啲乜拳乜掌啊，就变成呢个武侠小说入边嘅拳脚嘅招式嘅名号，譬如仲有啲咩千手神拳、铁砂掌同埋无影脚啊，黄飞鸿嗰只无影脚咧，通通密过落大雨，佢响敌人中间游刃有余。杀到佢哋落花流水啊！这个用咗中文成语落花流水，流水游刃有余，同埋快如闪电啊之类，所以都系文月交融嘅。下一条片唔该。另外啦，呢个即系拳头啦，呢个拳阿爸即系手踭，吓一个呢个。就是拳头，捐入吧就是手踭，优乐架咧就是脚啦。咁喺我嘅译本之中就变成香港人熟悉嘅千手神拳、铁砂掌同埋无影脚啦。啊，呢、這个就系剧照嚟嘅，入边嘅打斗场面吓、啊，舞台剧嚟嘅。嗰、那个系一个 open theatre， 即系喺夏天咧，芬兰嘅剧场咧，好多时喺露天嗰度做舞台剧嘅。下一条片唔该。另一个例子就是涉及呢个三宝啦，三宝根据芬兰史诗《加利华拿》咧，三宝就是神将姚铁心 （Ilmarinen） 为咗阿老友 Vainamarinen 所制嘅。三宝就非常复杂嘅魔术器具嚟嘅，成分就包括天鹅毛尖啦、不育嘅母牛奶啦，仲有大麦谷粒啦，同埋羊乸毛嘅。 好，我哋睇下下一条片啦。呢、這个就系三宝嘅造型啦，啊，传说中嘅神器，啊，芬兰诶传说。喂，罗伟，下一条片唔该。三宝可以分三面，咁就可以磨出谷啊、钱啊同埋盐嘅，仲可以随身携带嘅添。呢件宝物原本系俾阿王介龄当阿聘礼草。北地胭脂北地公主为妻嘅，点知呢个北地主母收咗聘礼，但系就唔肯嫁女。收尾啊，王介龄、姚铁心同埋林峰就一齐去抢翻三宝。响追逐之间咧，三宝跌成碎片，但系仍然磨得出盐波，啊，就搞到啲海咸晒咯。下一条片唔该。咁啊，三雄就去北地偷三宝。这个剧呢就两这个剧入面两个角色呢，即是在我们这本胡海欣仇录入面呢都提分别提过啊，不过呢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就没有讲的，那本剧本是那个史诗加利华拿才有讲清楚的啫，但是唐人观众就肯定对三宝一无所知的啦，所以呢我就将它译做葵花宝典。葵花宝典大家香港人都知啦，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入边群雄搏命抢的武林秘笈，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噶啦。下一条片唔该，啊，呢本就是葵花宝典啦，拍过好多电影噶，仲有好多武侠剧集都以此为题材添。下一条片唔该。哦，而家轮到讲下呢个俗语同埋谚语啦。译芬兰嘅成语同埋谚语呢，仲有比喻，尽量呢我就搵啲中文嘅动态对等嚟到译。好似呢个盲人冇唔可以带盲人，啊，呢个芬兰谚语我就译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又好似呢个诺贝阿斯蒂固然边罗格拉巴边尼，好似滴鼠仔咁快，啊，我就译做一支箭咁咧。鸡咧，滴鼠呢种动物咧喺华南就几少见下嘅。下一条片唔该。另外，宗教同埋神话典故啦，芬兰嘅宗教神话典故咧，喺翻译剧入边咧，我都将佢变做中文嘅动态对等。原因好简单，古代嘅芬兰鬼神好似厄迪厄帝，呢个系芬兰嘅水神。在悬崖之下漩涡之中所居住不见天日的，还有希时希西，就是芬兰的妖魔，通常和死亡挂钩，即是死神。还有乌哥乌高，就是芬兰的神来的，专门负责风暴雷电风雷雨电。另外当尼就是芬兰地狱之神，还有当尼拉当尼拉就是芬兰亡魂栖息之所。直译的话呢，咁啊，剧场入边嗰啲唐人观众肯定一头雾水啦，唔知咩事嘅，啊，所以呢要将佢本土化。下一条片唔该。咁我哋点样本土化呢？就例如呢，這个厄帝嘅大屋厄丁加勒顿罗，啊，佢呢个原著就话佢跳入漩涡口俾佢吞噬，佢眼见自己精粗已失，就冲落厄帝隆隆声的大屋。咁我呢就将佢变成佢专登跳落急流架，眼见自己白壁蒙污，佢咪跳落去水晶宫度搵下海龙王囉。冇错啦，我就将呢个厄帝大屋呢就变咗做水晶宫。呢，這个就厄帝呢就变咗海龙王啦。下一条片唔该。这个就是雷雨式兄妹恋，这个分别是男主角和女主角。下一条片唔该。古剑寒对于这个父母和细妹就强调，就是讲回个大妹怎样跳落去漩涡自杀，而漩涡在芬兰传说里面就是厄帝的地头。厄帝在中国神话之中就等同这个海龙王了，而厄帝间屋呢自然相等于水晶宫啦。下一条片唔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乌哥啦， Hugo， 譬如呢个原著话，我会为你响云上面嘅 Hugo 求情，无论你做嘅错事有几严重都好，而我就亦做唯有试下代你向上天求情，就算你罪孽深重啊，都系咁话咯。啊，呢、這个就冇错啦，向云上边嘅神咧，通常喺啊华夏嘅观念入边都系上天咁解噶啦，就系、是、玉皇大帝帝之类。下一条片唔该。另外一个例子 ，Donny 啊，姑娘佛喺原著入边就话：我而家就要结束，系时候好似之战咁走落丹尼土道啊！佢直译咧就冇人明噶啦，啲唐人就睇到一头雾水，所以我就将佢意译：我而家就要离开人世，家阵应该好似之战咁样飙落黄泉，冇错啊！呢个丹尼咧就等于华夏嘅黄泉或者地府噶啦。下一条片唔该。另外一个例子就系希西啦 ，Hes。咁啊，嗰、那个侍从又话：你哋就咁俾佢走啊？跟住第一个男人就话：我哋可以做啲咩啫？啊，就阿吕力奇就话：佢直头系希西啊！妹仔又话：你真咁好啊？我嘅译法啦，就话：妹仔，你真系你哋真系俾佢走啊？啊，第一个手下就话：我哋可以点啫？阿高老全又话啦：佢生人勿近喎，啊！冇错啦，就系、是、希西咧，即、就、系、是、好似魔鬼一样，生人勿近。下一条片唔该，呢、這个就系阿姑爹佛喺剧中咧就杀呢个侮辱佢嘅老板娘啦。下一条片唔该。咁啊，当时阿古剑寒正话杀死姚铁心嘅老婆，而姚铁心嘅老婆嘅女仆咧就质问紧。姚铁心的手下为什么会被古剑寒走得甩的，他们又解释说古剑寒简直就是希西，没有人可以接近他的或者截停他的。这句说话呢用广东话的动态对等就是生人勿近了。下一条片麻烦。另一个例子 Donella、原著就话啦，王佳玲冇错提到 Donella 和那里的水火热石头，但其实那些是古仔嚟噶咋，老友。咁我就将佢译成蒲松龄将地府写到似层层，又有刀山又有油锅，但其实佢讲古咋，冇错啦。那个多尼拿咧，其实就等于呢个中文嘅地府，而王佳玲咧就好似华夏嘅蒲松龄啦，专门讲聊斋鬼故。下一条片唔该，吓讲到似层层。啊，咁呢个王佳玲就出自芬兰史诗《加利华拿》，史诗就描写阿王佳玲咧就系个巫师嚟嘅，佢落过芬兰嘅地狱丹尼拿，翻上嚟之后咧就唱中其中嘅情况啦，所以咧就等于落去黄泉地府嘅一游。啊，呢啲喺中国传统小说入边游地府咧就非常之常见嘅。譬如雪恶全传就有讲的了。下一条片麻烦。唐人观众自然不识王佳玲是乜水啦、啊、所以呢在华夏的对等应该是蒲松龄、啊、刚才讲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专门呢、就讲鬼故的，很多时候描述地府情况。下一条片麻烦。另外粗口啦，阿力斯基维在创作之中从来都不会避开粗口的，剧情需要就会用的，所以剧中商人的恶语呢我就成日用译做对应的香港广东粗口。下一条片麻烦、啊、譬如呢这个 Yumala Vida， Yumala Vida 呢本来就解上帝帮忙，但是呢又引申成为上帝诅咒的波、啊咁啊，譬如古剑寒话我讲嘅系真相，上帝诅咒的，冇任何阴暗，太阳光明嘅真相。咁呢个直译咧，当然又唔通咧吓、啊，所以我就将个意译变做顶，我讲嘅系真相，珍珠都冇咁真啊。下一条片唔该，基督教主导 西方二千年，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呢才能够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就算现在的香港呢都只有大约10%的人受了洗的，大陆呢就更加只有1%人是基督徒。这种文化差异呢明显就可以在西人和唐人的粗口那里见到了。下条片麻烦。西人的粗口呢很多时候 有 God damn 这个词的，但是华人的粗口呢唐人的粗口呢就算是虔诚的基督徒啊愤怒的时候呢都不会讲上帝诅咒的。普通话普通的香港人啊广东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通常会讲的就是顶。顶呢就是屌的委婉语啦。下一条片麻烦。第二个例子，这个 Harvey Dues 也郭靓妈毁灭和死亡。姑娘佛就说了毁灭和死亡，如果这支矛是乌高的权杖，而我坐紧的是最大块云上面，我就会知道要做些什么，放把狂火烧了全世界去。那呢这个就是直译啦，我就如果本土化之后呢就变成冚家铲。如果这支东西是雷公棒，而我是雷公，我就会知道怎样做，我会放场大火烧晒大地区。好啦，下一条片麻烦。Harvey Dues 也郭靓妈毁灭和死亡，广东话的动态对等就是冚家铲啦。而这个虽然古剑行原本是农庄的少主人，但是很小个就被这个他阿叔收编为奴，所以被人激嬲的时候呢爆出句草根粗口都算合理的。下一条片麻烦。第三个例子，这个去希西那个男人一就说我们今天不是尽晒力了吗？个古梦龙的老婆就说不似波。下一条片麻烦。那好了，原著继续讲了，第二个男人就说去希西啦，住咯，我们好大压力，好累，走到好像只狗那样，正话先至由树林翻嚟嘅咋，即系有压力未解决，攰到只狗咁样，去稀西啦。其实系闹紧人嘅，下一条片唔该。所以咧，但系你讲去稀西咧，讲呢、这个广东人咧，唐人冇办法明嘅，所以我就将佢译做：丢你老母臭閪啊！难为我哋喺树林入边挨咗成日，做到只积咁样，翻咗嚟仲要俾你整。没错啦，下一条片麻烦。这个希西正如刚才讲过啦，是芬兰神话里面的魔怪，成日跟死亡挂钩，即是好像类似死神那样的。去希西即是说去地狱那解。那么在句里面呢，个猎人在树林里面辛辛苦苦去打猎成日，筋疲力尽，还要被这个老板娘窒。话佢偷懒，咁啊自然无名火起三千丈啦。喺呢种情况，香港草根阶层最可能讲嘅粗口就系头先嗰几个六字真言啦。下一条片唔该。结论，总之嚟讲咧，呢、这个芬兰同埋华夏民族嘅性格分别又极之大，所以芬兰呢、这个翻译剧啊，即系译做中文嗰阵时咧，就适宜。半本土化的，即是将原著入面的文化标志变成做中国的事物，但是保留原著的价值观、情节、结构、人物性格不变，这样一方面可以令到本地的观众容易接受，同时间仍然可以介绍芬兰的文化，研究的结果可以给一些剧场工作者本土化外国剧的时候参考的，也都可以给香港人来到方便学习西方芬兰的文化。下一条片麻烦。好了，现在再介绍一下细佬呢，是三月尾即将开的易根洗水班啦，现正接受报名。大家如果想修炼天人合一万佛朝宗的话呢，就请报名，大家一起玩啦。下一条片麻烦。咁啊，呢、这个易根同埋洗水经呢，就係、是、达摩祖师所创嘅内功心法，传颂武林都成千年㗎啦。易根经呢就可以点样易根呢，即係改变你嘅筋膜，加强肌肉， 而洗水呢就可以、即清洗你骨髓、血管、内脏和皮肤入面的毒素杂质、这个课程呢就将、两部经合为一、勤练就可以打通任督二脉，哇，血病美容，排毒美颜，哇，化、这个化颜解毒、修炼到这个天人同体，五气归元、下一条片，唔该。咁啊，细佬前年咧，唔系旧年，系前年咯，即系2013年夏天嗰时，曾经身中剧毒啊！吓，好彩咧喺野外咧就剥三年功，先至执翻条命。咁呢个课程就会用呢、這个，又会用呢个现代嘅科学观嚟到探讨呢个经入边嘅禅机嘅，好似咩叫做理以气为用，气以理为体，非理亦非气，一言透天机。就可以应该可以指譬如量子物理学入面嘅波粒二性啦、即係、一粒粒子又、有 wave 嘅性质，又有 particle 嘅性质啦。下一条片唔該。呢、我哋睇下一条片唔該。呢、這个課程呢分为九堂、就包括呢个疏肝理肺、马上分姜、灵猫拱背、惠州侧卧、苏秦背剑、弯弓射雕、斗转星移、醍醐灌顶、万佛朝宗。好，下一条片唔该。咁啊，可以分堂嚟到报亦都得，亦都可以一次过报足九堂，咁就抵玩好多嘅。就系逢星期六啊，呢、這个下昼3:30-5:30喺钻石山大有街。黄景大厦13楼 D， 就是由、今个月尾，即是3月28日，一直教到呢个5月23日嘅，咁啊呢、這个名额就15-20人，额满即止。好，到时见啦，我哋下周再会，多谢收睇，保重啊各位。